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我头先提到呢个所谓麦卡锡访华访问台湾咧，即系啊呢个美国参议院嘅议长啊。咁呢個消息咧就係來自嚇，即係呢個 Punchbowl News 啊嘅報導，美國政治新聞網站嚟嘅呢個係啊。咁佢嗰個講法就話咧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咧，或者會喺今年咧就到訪台灣，係嘛？咁佢引述即係啲消息來源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加 off record 嗰種啦，係咪？即係。我哋叫呢啲叫隱匿新聞來源，咁但好多時都係堅嘅 ，OK？ 咁即係等於香港即係喺港英時代又好，甚至乎特區政府成立咗之後咧，都跟翻港英政府嗰種做法嘅，就有啲吹風會。啲吹風會係咩咧？就係選擇性揾啲媒體啊，即係揾啲即係當係資深記者啦，或者走開政跑開政府新聞嗰啲記者啦，資深記者啦。咁就吹風，咁呢個所謂吹風咧，就係即係放料啦，係咪？咁呢個放料咧，喂，講嗰個人係個官嚟嘅喎，係咪？啊，咁但係咧，你嚟參加呢個吹風會，嗱，我吹風嘅啫，啊，咁你哋可以寫，但係你不能夠將個消息來源啊，即係寫咗出嚟，就咁啦，你要 off record， 咁所以你咪經常喺報紙裏邊會睇到。根據接近政府高層人士透露，係嘛？據接近消息人士透露，啊，本部獲得呢個即係接近政府消息啊，乜咁呢啲就吹風會。咁其實其他民主國家咧，即係政府新聞嘅發布咧，或者佢吹風咧，佢都係用呢種方式嘅。OK 啊，咁因為佢留翻有個空間喺度嘛，佢吹風嘅意思就係話。喂，我講咗出嚟，你登咗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 off record， 你唔講係我講嘅，咁喂，我有彎轉啊嘛，你明白？咁同埋就係試探下，即係民意就係咁啦。所以好多時傳媒咧，佢都係要俾政府利用嘅。咁但係佢呢種利用，佢係甘心，我有新聞啊嘛，起碼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？咁當然記者就會從側面再去查證其他嘅嘢，係嘛？但係而家香港做新聞唔使咁噶啦，係咪？屌你，全部做全聲筒就得噶啦，而家係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就即係呢個同上一次吹呢個佩洛西又係一樣嘅，係嘛？咁啊吹下吹下就嗱，我哋嘅睇法咧就即係都好真下噶啦呢啲，係嘛？咁而家咪去試探緊咯，咁就真係一呢個消息出嚟就哇，即係四方八面就有評論有分析噶啦嘛，係咪？咁正如我頭先講，哇！如果佩洛西上次去咗，舊年嚟咗台灣就搞到哇！如果你鎖台軍演，跟住而家麥卡錫又嚟，咁共產黨唔通同上次咁啊個規模，咁啊一定會大啲噶啦嘛，唔係咁我得了係咪？咁遲啲你用乜拜登訪問台灣嚟屌你真係係咪？咁啊好撚大鑊係咪？咁當然唔會啦係咪？咁所以有啲新聞寫法好好笑嘅，即係佢話咧呢個係麥卡錫出國訪問嘅早期階段，唔知我乜蠢啫，係咪？咁即係話佢去台灣咧，只係其中一個地方嘅啫，啊，其中一站嘅係咪？譬如可能安排一個亞洲之行或者之旅，係咪？呢個 Kelvin 哥係咪？咁啊，美國政府官員咧。你話佢唔知咩？佢梗係知啦，係咪？咁佢哋都喺度研判緊啦。咁譬如而家喺台灣嘅 AIT 係嘛？咁啊，佢一定又係會即係同台灣當局啊，就呢一個麥卡錫啊，可能訪問台灣 就會做啲溝通噶嘛。咁而家事實上我哋睇到民進黨同國民黨個反應，就知道即係呢件事咧，即係雖然喺一個吹風階段，但係都好可能會出現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對於呢、這個美國國防部嚟講咧，咁佢又可以好似上一次咁，佢要做一啲沙盤推演。嗱，佢作為美國眾議院嘅議長，佢要去訪問台灣，喂，美國政府冇得表示意見嘅，大佬，係咪？你三權分立噶嘛，上一次都係咁噶，係咪？咁但係你中國一定唔會接受呢一種講法噶嘛，係咪？有冇搞錯啊？屌，佢就真係代表美國啦，係咪？佢會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即係上次呢個 Lance 嚟嘅時候咧，咁啊，即係舊年咧，其實係咁。中國嗰個做法就係、是、其實都即係之前又吹到即係嗰啲比較激進嗰啲啊，嗰啲當然而家收咗聲啦，包括啲外交戰狼啊，講到實實似好似打架飛機落嚟咁滯啊，係嘛？甚至乎會喂揾啲即係解放軍嘅飛機半飛啊！你係黐線嘅，你埋到嚟咩？屌你真係半飛俾你埋嚟，咁貝洛西咁樣冬瓜豆腐咁啊！即係打仗冇可能噶嘛，我哋梗係唔會信呢啲嘢，咁到最後咪揾台灣嚟出氣咯。咁其實前面嗰啲就喺度空人嘅，鎖台嗰個就準備好曬噶啦。OK， 鎖台軍演嗰、那個，包括啲飛機飛越中線、海峽中線。所以嗰陣時台灣有啲睇法就係、是，哇！喺啲飛機飛越海峽中線，以前從來未見過嘅。但係你蔡英文政府竟然粒聲都唔出嘅喎，佢哋都冇反應喎，咁好笑嘅喎，係咪？咁當然，如果你麥卡錫行即係。其實麥卡錫佢喺選議長嘅時候都講過啦，係咪？如果佢選到做議長，佢都會訪問台灣嘅。同埋佢喺眾議院裏面咧，亦都即係搞咗一個叫做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啊。咁呢個就都係比較鷹派嘅啦，啊，即係。咁喺共和黨嚟講都係屬於鷹派㗎啦，呢個咁共和黨不嬲都反共㗎啦，即係個傳統就係反共㗎啦，係咪？咁其實嗱，因為佢個政治份量比較高，咁但係之前已經都好多議員嚟㗎啦，即係呢兩年哇，即係好多議員，包括歐洲嗰啲國家議員，係咪嚟台灣訪問不知幾多？蔡英文即係疲於奔命去見呢啲人嘅，你明唔明啊？成日喺總統府就見呢啲鬼佬嘅 ，OK 啊，鬼佬鬼婆係嘛？咁啊，蔡英文即係最即係志得意滿嘅就係佢做總統呢幾年係嘛？佢係即係讓台灣喺嗰、那個即係國際即係俾大家見得到係嘛？同埋國際社會越嚟越重視台灣，呢個佢係非常之得意，佢覺得即係做佢做總統係最大貢獻嚟㗎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個係因為成個客觀嘅環境嘅轉變，係嘛？有香港問題，係嘛？有新疆問題，係嘛？美中關係惡劣，係嘛？即係成個客觀形勢嘅轉變，特別係香港，係嘛？令到整個西方社會即係對中國重新認識，係嘛？天下為中，係因為香港嘅反送中運動，係嘛？咁啊，我哋睇翻即係其實我呢一節嘅主題，我想講就係話，好啦，美國或者美國嘅國會或者政府啊，點樣睇呢件事，或者佢哋做啲咩部署，係嘛？我覺得佢哋都會有一個即係沙盤推演啊，最壞去到邊度係嘛？咁啊點解要咁樣做係嘛？咁你可以話佢兩面手法，你可以話佢違反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一中原則，你任你噏係嘛？但係佢都係會照做係嘛？但係佢必須有所謂適應之道，點樣去應付可能發生嘅即係後果係嘛？佢一定評估得到噶嘛係咪？咁但係反為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對於麥卡錫訪問台灣咧。即係對呢個台灣島內啊，即係嘅政治力量咧，或者政治陣營咧，就係一個非常大嘅考驗。當然民進黨就唔使諗噶啦，一面倒攬住個美國佬嘅，因為佢都冇得選擇，係咪？即係只能夠求神拜佛，屌你美國唔好改變佢政策， 只有求神拜佛，美中关系越恶劣越好，系咪？如果唔系台湾咧，就好危险啦，系咪？而家嘅情况对台湾系最有利嘅，即系对民进党系最有利嘅，系咪？其实对民进党真正最有利系咩咧？就系明年嘅选举，总统大选同立委选举，你一定要求神拜佛，你唔系靠美国，你系要靠中国。你要日日喺度求神拜佛，啲美國即係咪台灣咁多廟屌啦？今日又叫做天公生啊，叫做天公生，即係天公。咁、啊、我問過呢度嘅人，咩叫天公生啊？天公生啊，即係三個字，天公即係上天嘅話，天公生即係生命嘅生。啊，天公生日咁樣，邊個天公生嚟先？咁咪天公誕喎、啊？我都拗曬頭喎、啊，嚟到台灣啦，即係我先知啊，有個。叫天公生，我過去街市好多嗰啲即係拜神嗰啲糕點啊，哇！都成個街市都係嘅。咁我咪嗰個天公生，天公生，台灣話叫天公生。唔多呢啲廟，屌你天公，我哋只有一個天公嘅啫，係咪？咁啊，求神拜佛，要求天公保佑。就係、是、習近平屌你啫，喺出年選舉之前發咗癲咁，嗰啲飛彈飛嚟飛去，屌你！咁民進黨就贏緊，呢個係有啲人，即係我同佢哋講嘅，即係講笑咁講啦。咁但其實真係即係有啲道理嘅。共產黨一直以來都係即係佢左右台灣選舉嗰個方式係咩咧？就係令到民進黨當選，真係。啲人唔好搞錯，係嘛？佢支持國民黨嘅錯曬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嘛？我要越亂越好啊嘛！屌你民進黨再執政，喂你賴清德贏啊，佢台獨嘅，咁佢就屌得大條道理搞你噶嘛？調翻轉你要逆向思考先得，你唔好從常理去睇，係嘛？常理去睇，喂國民黨講和平嘅，咁啊又有兩黨有一個叫國共論壇，係嘛？咁你喂，即係連戰嗰陣時啊，成日翻大陸開國共論壇噶啦，大佬係咪？咁連戰而家都不在位，馬英九啦噏咩都冇用啦，你都係不在位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國民黨啱啱贏咗九合一選舉，仲係大勝喎、啊，大佬係咪？而家就諗住2024開，希望可以即係重返執政係嘛？咁所以佢哋就一定係好小心、戒慎恐懼。所以對於麥卡錫訪台咧。佢哋就真係好擔心喎，其實係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？咁但係佢又冇得話唔好嘅喎，你國民黨可以話唔好咩？係咪？嗱，我覺得國民黨幾個人嗰個表態咧，有一個就係即係最精彩嘅，我覺得係唔好話精彩啦，即係你可以話佢屌咧，即係狡猾啊！屌你係可以用狡猾嚟形容。咁就係呢一個而家人氣最勁係嘛？2024年即係呢個競選總統啊嘅大熱門人選啊，即係最有機會令到國民黨可以重返執政嘅啊，就係呢個台新北市嘅市長侯友宜係嘛？咁啲記者搏咪問佢嘛，因為佢而家已經被視為。是呢個國民黨喺2024年啊，呢個總統大選啊嘅即係最熱門嘅候選人啊。嗱，除咗佢就係主席朱立倫，但係而家按照目前嘅形勢睇咧，朱立倫應該就唔會去選，係嘛？咁所以而家就諗一個機制，點樣去即係令到侯友宜可以出選，係嘛？咁究竟係黨內初選啦，定係黨徵召咧？咪或者用全民調咧？係嘛？咁但係而家有個人會同佢爭喎，嗰、那個叫郭台銘喎。咁而家兩個喺個民意調查裏邊咧，都被列入即係呢個明年個總統大選嗰個 potential candidate 嘅，預咗係呢兩個會去參選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咧就係謝賴清德，其他嗰啲就唔會有噶啦。你而家國民黨個張亞中話要去選呢、這個就係嘥氣啦 ，OK 係嘛？咁你咪參加黨內中選咧，排第尾嘅啦。趙少康講過話要參選總統嘅，我睇佢今次都唔會去選 ，OK？ 因為你好清楚噶嘛，啲民意調查即係非常之準噶嘛，係咪？佢最高嘅一直以來都係侯友宜，跟住而家有咗個郭台銘，咁兩個不相上下，但係仍然都係比呢個賴清德高嘅。 咁但係就會出現一個問題，你郭台銘要去選嘅話，你一定係要參加國民黨嗰個黨內初選，係咪？咁你贏咗侯友宜，你咪代表國民黨去選咯。但係佢退咗黨政俾國民黨，我上次因為上一屆嘅選舉調氣唔順，黨內初選輸咗俾韓國瑜，係咪？屌你，跟住劈翻張黨政俾人，我屌！咁呢個真係冇風度嘅，講就講。咁你國民黨點處理咧？劈咗張黨政我俾我，咁你就係咪正式叫退咗黨咧？退咗黨咁你又點選咧？咁你只能夠用國民黨徵召佢去選，係咪？係代表國民黨。如果佢唔代表國民黨，佢輸緊嘅喎，佢只會分咗人哋嘅票嘅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個而家係藍營一個最大嘅問題，就呢兩個邊個出？係咪？是但一個出都有機會贏賴清德嘅。如果根據而家啲民調，但係當然美中關係啊，係咪？即係台海危機啊！呢啲都係明年選舉嘅嗰、那個，即係核心中嘅核心。套用共產黨嗰個講法就係、是，係嘛？咁而家仲有啲變數喺度噶嘛？咁而家就會發生呢啲咁嘅嘢啦。麥加錫訪台啦，咁台灣咪大陸會唔會即係啲飛彈？喂，呢鑊就即係比上次仲勁嘅咁，係嘛？咁於是就嚇驚咗島內嘅人，咁啊賴清德咪贏咯。所以喺民進黨就係好想呢、這個。麦加锡访台，而且好想麦加锡访台之后咧，共产党啊反台，咁佢就有机会啦。即系如果你咁样睇咧，就一谂一谂就好捻悲哀喎，真系系嘛？你揾香港揾台湾人民嗰种，即系个变成惊弓之鸟，然后你去夺取个政权，咁啊唔好悲哀咧？请问你系真系好希望呢个麦加锡嚟嘅？咁有一说就係民進黨嘅立委咧，即係最激進嗰、那個啊，最即係最口臭嗰、那個，我講法黃定宇係咪？佢即係就話喂，呢、這個係麥卡錫，有啲人即係話就係黃定宇去美國，然後去拉攏到翻嚟嘅，我就唔信嘅呢、這個講法。OK， 嗱，我講翻國民黨嗰、那個即係侯友宜嗰個講法，頭先我講侯友宜嘅，即係呢張圖唔要啦，一陣再講啦。OK， 侯友宜嗰個講法係咩咧？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善的国度，欢迎国际友人来台湾。台海跟区域稳定发展是大家共同的愿景。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善的国度。我们国家，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善的国度。欢迎国际友人来台湾，台海区域稳定发展是大家的共同愿景。啊，这种讲法就是、有总统风范，我觉得屌你啫。喂，他没有得失任何方面，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他那个讲法呢？他跟其他那些蓝营的人的讲法不同的嘛，是吧？其他藍營嗰啲人嘅講法，譬如前總統馬英九，有冇馬英九嘅講法啊？佢話咧，針對呢個傳言啊，即係話呢個麥卡錫會訪問台灣，咁究竟會造成兩岸對立咧？咁樣，咁馬英九嘅講法就係話，上次即係呢個前眾議院議長貝洛西嚟台灣，已經帶嚟好大嘅問題啦。咁佢呼籲咧，政府一定要慎重面對，不要讓呢種事情一再發生。咁即係講咩咧？即係最好唔好嚟啦。要上次佩洛西嚟啊，搞到鎖台軍演，係咪？係嘛？佢嗰個講法就係、是：不要讓這種事情一再發生。喂，人哋要嚟訪問都。喂，美國眾議院議長喎，你唔歡迎啊？啊屌你真係，係咪啊？咁佢意思話嚟訪問冇問題，佢嚟訪問之後，跟住就鎖台軍演，咁咪有問題咯？即係咁樣嗱，呢啲就係、是，但係侯友宜唔會講呢啲嘢喎，係嘛？佢只話區域和平穩定發展係大家即係、就是、共同嘅願景，係嘛？嗱呢啲講法咧，佢唔會企任何一邊，所以啲深藍嘅唔中意佢嘅，你明唔明？咁但係佢呢個講法就比起你即係、就是、馬英九嘅講法咁，即係。一般的台灣人民就比較容易接受啦，係咪？咁呢、這個前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個講法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立法委員咧，佢就認為其實麥卡錫訪問台灣個機率係高嘅啊。咁佢就話，不論佢會唔會嚟，政府都要充分向美方表達我國嘅國家利益係乜嘢，係嘛？必須透過國際友人來訪或者其他途徑去表達台灣人民嘅睇法，期待。 同埋對美中台嘅主即係主張係嘛？咁佢亦都多次向呢、這個即係而家民進黨政府嘅外交部長吳超燮就即係提醒，唔好做太多嘅大內宣啊、大外宣，你只會讓即係台灣嘅人民對美國啊或者台美關係失去信心，係嘛？因為你過度吹噓啊，你自我膨脹，咁啊反而仲衰，係嘛？因為如果你結果不如預期，咁你就仲大鑊，係嘛？所以佢嘅睇法咧，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理性啲嘅一種睇法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佢又話民眾認為兩岸戰爭疑慮升高，呢個係一個事實。咁你點貼標籤都冇用嘅啊，咁樣。咁呢啲就係國民黨嘅睇法，但係民進黨嘅睇法咧，我哋揾一個代表人物就頭先講嗰個黃定宇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最中意鬧交打嘅嚇。佢中國之所以咁肆無忌憚、為非作歹，台灣內部有啲應和者亦都係原因之一。內部更團結對台灣嚟講，先係正確應對壞鄰居嘅威脅之道。嗱，你呢個講法咧，即係後邊嗰個冇問題嘅喎。內部更團結對台灣嚟講係真正係正確應對壞鄰居威脅之道。呢個係我成日講嘅喎。你台灣就一定係要團結，無論南綠係嘛？屌你窗口一致對外係嘛？你唔係，你係借呢一個麥卡錫訪問台灣，或者上一次借佩洛西訪問台灣，你去製造分裂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呢頭話人話團結，嗰頭你就話中國之所以咁這麼肆無忌憚、為非作歹，台灣內部應和者有些應和者也是原因之一。喂，邊有咁大力量啊？台灣內部啲應和者可以令到中國肆無忌憚、為非作歹，大佬係咪？所以你呢啲咧，屌你咪倒米受星嚟噶嘛，係咪？你而家咁嘅局面，你係正需要同團結，你係喺尾喺度點啲火頭，呢、這個係正契弟嚟嘅。我話俾呢條友過去咧，對我哋香港人又好撚仇視嘅，又係呢條黃定宇 ，OK 係嘛？即係呢個咧就深綠嘅，係嘛？咁亦都係而家即係民進黨啊，都算係一個即係好有影響力嘅立委嚟嘅，係咪？咁佢主要就係講咩呢？就話你國民黨又好，喺島內呢啲即係藍營都好，係咪？你哋全部都係共產黨嘅同路人嚟嘅。咁我係想問下呢位委員啊，咁如果咁你咪好撚大鑊？而家佢五百幾萬人投票俾佢嘅喎，係咪？喺你口中嘅即係中共同路人，五百幾萬人投票俾佢嘅喎，咁你台灣仲有咩運行啊？你話俾我聽，共產黨仲使咩做大外宣啊？共產黨仲使咩搞統戰啊？係咪？佢仲使乜抌咁多錢去台灣？屌你去收買你咁多人啊？係咪？即係有啲深藍嘅睇法就係話，你民進黨你一再挑人，唔係你係要刺激中國發動戰爭，唔係犧牲台灣嚟換取圍堵啊，即係圍堵同削弱大陸嘅機會。嗱呢種講法咧，你又係屌你咩？你究竟你係咩人咧？你話俾我聽。呢、這個就係同當年黎智英啊、泛民啊屌鳩我嗰啲一樣嘅意識形態啊嘛！你明唔明啊？個思維方式，屌你哋搞到咁，你又刺激中共係咪？跟住咧就啊，屌你真係搞到香港冇運行咁，屌你一國兩制都俾你哋破壞咗啦咁，屌咁樣喎係咪？咁喺島內都有啲咁嘅人就話喂。你民進黨不停喺即係呢個美中之間啊，製造一啲即係所謂挑人係嘛？貝洛西嚟完之後，跟住又整個麥卡錫嚟，屌你咪日日喺度搞呢啲嘢，咁你就刺激中共係嘛？刺激中共去封鎖台灣係嘛？咁啊好啦，咁就令到可以圍堵啊呢一個美國。咁你即係又係內外不分，屌你！所以我成日講台灣係好大鑊嘅，佢大鑊即係你中國共產黨啊呢一個咁嘅所謂萬惡嘅政權喺你側邊，屌你咩？佢係幾十年來、七十幾年來都係對你構成威脅嘅啦，係今日先有威脅咩？係咪？喺國民黨兩掌時代，喂，佢叫反攻復國嘅大佬係咪？係咪反共抗俄嘅嗰陣時係係嘛？喂，一直以來都係威脅啊，唔係今日先有威脅啊，係嘛？ 这种威胁一直存在的了已经，是吧？那如果你岛内这两大阵营你都不可以团结一致，大家有共识，你应该为麦卡锡就来访问台湾了，传了，那你是不是要坐埋朝野两党大家要协商谈一个共同的说辞？没有的，是屌你们各说各话，还要互相攻击，尤其是有黄定宇这些人，是吧？专在这里撩，是吧？这种讲法对台湾有什么好处？请问，是吧？你是吹大了那些所谓台湾内部梗有些应和者啦，这些所谓应和者就是他主张和平，他觉得你不应该刺激中共，是吧？中共现在那么强，是吧？你刺激他没有用的，台湾又不够他打，是吧？这些人很多的，其实在台湾，是吧？咁但系你唔可以将佢全部打成个中共同路人啊嘛，大佬，系咪？咁净系靠你民进党点抗中啊？请问，系咪？而家又话唔抗中添啦，屌你啦咩？真系，系咪？而家你个党主席话叫和平保台啊，唔系抗中保台啊，已经褪一步啦，系咪？所以你台湾咧，即系你睇到，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咧，即系我哋自己喺度，唉，真系唔识讲。我嗰几日咧，同一几个同我咁上下年纪嘅啲喺呢度啲，即系过去新闻界，甚至到今日为止都相当有影响力嗰啲咧，咁我哋又聚餐啦，咁啊，你又实倾呢啲议题嘅，大家会喺度吹水噶嘛，系咪？咁而家个个都冇影响力噶啦，屌你系嘛？咁可以喺度吹下啊，系咪？美国打台湾牌就梗噶啦，系咪？咁你既然美国打台湾牌，你就可以要同美国讲数，屌你俾多啲着数嚟先，唔系即系呢张牌就唔系咁俾你打，你唔可以毫无选择，屌你尾系咪？啊，又唔识讨价还价，系咪？屌你佢要乜你就俾佢咁样，呢个系唔可能嘅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休息一阵。